城市里再没有露天的电影院，我再也看不到银幕的反面。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，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儿暖。 在九十年代，那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今年，那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最美时光，今天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些只出过一张唱片的歌手。在音乐的世界里，总有那么几个特立独行的人，他们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，不被一切的物质表象所迷惑。而台湾的蔡澜清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一生只出过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里有12首歌，包括了对人生的思考，对青春的彷徨，也还有少男时期的爱情和心情。他记录了蔡澜清曾经走过的青春这个世界。 你说的真有那么坏，你又何必 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，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，你又何必感慨有你的关怀，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。 这个世界有一些希望也会让你失望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蔡澜清，她是和罗大佑、李宗盛和陈升同时代的歌者，但是却因为身体原因而非常可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所以才华横溢、英年早逝这些词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做的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位歌者呢，有人说他是史上最嗨但是却最温柔的男高音，他可以跨越男人的洒脱和女性的柔美，可以刚柔并济，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好声音，到目前为止他也仅有一张专辑，这是那张专辑的代表作《就让你走》。 手中的香烟

流星雨洒满天际， 心点燃就出现你放在起，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，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，把你的草原摘几片送到天边，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全成经验，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，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，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，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统统应验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，贴心里面收集感动 给以后怀念， 傻事用了心全成经典，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，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，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，惊喜的语言都为你提早体验，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，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，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，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， 你是最美的相信， 这是袁若兰有且只有一张的专辑的一首歌，心愿便利贴。像便利贴一样的女孩，她一定是善良的，善良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。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也是如此，她叫做龚诗佳。当年她是为了帮她好朋友的忙，她的朋友创作了一首歌，想去参加唱歌比赛，但是却希望能够用她的声音去演绎，结果她站上台让台下的评审耳朵为之一亮，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，也圆了歌手的梦。但是好运不会一直都在，她的好运气也只用到了那里，她不顾一切地去到台湾的发展，出版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《再一次拥有》。这首歌后来也搭配了一部台湾的偶像剧《真命天子》播出，但是他的名字却埋没在了流行音乐的长河当中，不再被人记起。 没有你的夜特别的寂寞， 失去了曾经的拥有，在你离开以后，带走了笑容，只留下寂寞，忘了幸福是什么。 是跟我的一样漫长，是不是还把我给你的爱好好戴在手上？要坚强，我常常对着镜子里的人大声讲。虽然说孤独的像一个人，好像一种惩罚。And I sunshine挣扎，放开爱会心慌，深夜很忙。到底要实现哪个愿望？离开你那么傻，可以后悔吗？会让自己着凉，我很棒，一个人换了灯泡，房间变得很亮。 每一天 发生的事情我都好想要跟你讲，爱很乖，什么都介意，最后有什么都原谅。想着你的温柔，想着你的模样，我放不下。都说过了再见，我们各自飞翔，各自长大。抱紧爱会挣扎，放开爱会心慌，深夜很忙。到底要实现哪个愿望？离开你那么傻，可以后悔吗？ 我不知道，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，你在哪里？ 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，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，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。我是钟静，最美时光，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。 是开始，或许也是结束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些只出过一张唱片的歌手。这一位是黄色潜水艇，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《不要说再见》，两人好像没有办法契合名字的寓意。这张专辑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发行过新的专辑。有人说很难从这张专辑当中找出一两首最具有代表性的歌，不是因为不好听，反倒是因为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是一气呵成，最好的感受方法就是连续的聆听，里面满载的是关于时光的流逝，关于孤独的感受。 忘记忧伤，忘记生命永无常，穿越沉默，一起从容，我的心不再柔。的承诺，疯狂的伴随着快乐。世界总是随时会陌生，就像我们的心。 不要说再见，当心 黄色潜水艇总是会让人想到 Beatles 在60年代的一首著名的歌，而这个乐队它的名字的灵感也是来源于此。他们是一个不善或者是不屑于包装自己的乐队，连他们的第一张专辑《不要说再见》的内页上，对乐队的介绍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：黄色潜水艇成立于2002年，如此简单也是一种境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唱歌的人，他永远记录在了这首歌的音乐时间里，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，也是最后的一张专辑。他是民谣界的一朵花，君子玫瑰花蕊。